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节目啦。好，回到第二节的曼联新闻，刚刚漏了讲一些东西，就是其实都很想问下那些球迷的，尤其是反幕的球迷。季中啊，季初你话买唔到人，咁啊你屌我明啦，我理解你点解要屌。而家莫雷斯做到啦，佢话佢冬季会进行一单嘅逼雕，咁啊嗰单雕嘅出捻出嚟啦，咁啊就系接近4000万买呢个马大翻嚟啦。点解而家仲要屌咧？我真系唔明啊，望下你解答到我。 真系唔系佢哋为屌而屌喎， 口唔捻答白嘅，真系黐捻线。 即系佢哋即系你买到人，佢又话唔识用；你唔买人，佢又话你 唔 识 用。 买 你搬龙门 做乜嘢？ 搬嘅啫嘛，搬龙门嘅啫嘛，喺度搬到去边咪搬去边咯。 莫耶斯心谂你想我点咧？ 你想我点捻样？我真系唔知佢想点。 因为咧，佢哋讲嘢系完全唔使负责噶。你谂下喺季初嗰阵时候，我哋话要买费兰尼，个个球迷都举脚赞成，话一定买费兰尼嘅。到而家咧。一见到输波咧，就喺度话点解咪费兰尼啊？攋翻我华顿啦咁咯，即系佢哋唔使负责噶嘛，个个都话，其实个个都支持买费兰尼嘅当时，但系而家就话攋翻我华顿咯， 走啦费兰尼咁样，唉，啲漫部分漫迷系咁噶啦，明噶啦我哋，咁啊系咯，咁啊都系心下嘅啫，都系心下嘅啫我哋 ，OK， 咁啊嚟紧就讲嗰两场波先咁啊，首先讲咗就系上个礼拜周末嘅英超咁啊。作客士丹福桥咁啊，莫耶斯就好遗憾咁未能够打破摩连奴嘅100场不胜纪录啦。咁啊，摩连奴系攞咗英超嘅100场胜仗噶啦。咁啊，70场嘅士丹福桥系咪好似70场士丹福桥不败系啦。咁啊， 70几场啦， 咁啊，莫耶斯就49场咁啊，接近50场咁就系呢个对阵逼科豪门都系不胜嘅纪录，咁啊仍然维持住呢个辉煌作客咁辉煌嘅纪录啦。OK， 咁啊，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呢场嘅败仗咧，其实已经回答咗我哋两个嘅问题。就是曼联其实已经是没落咗㗎喇，没落去边部呢就未知嘅啫。咁啊同埋嗰条防线系有几咁性感啦。伊云斯季初展现出嚟嘅稳定性去到季中开始已经系唔见咗㗎喇，又系无啦啦零射爆你一两场。ok， 大家讲下先啦。 我不如我讲晒成场啦。 好好你讲。 咁就我讲失球有边个责任啦？三球之中，第一球就唔使讲啦，一定系宗师噶啦。边有可能即系以佢睇佢咁多场踢波咧，应该唔会咁样咁易俾人飞到跌低啩嘅。佢系呢度呢度啊，真系扬一扬咁样就扑咗喺度啫，即系唔似佢嗰种踢法咯。第二球就系、是、其实是维迪包咗越位嘅，呢球就咁，净系得即系个个冲晒出嚟，净系得翻维迪喺后边。你包波系好嘅，但系你即系一系又全部人喺晒后边，一系你又全部人压即系散翻出嚟啦。咁样就唔好即系唔系零零四四咁样又留翻个人喺后边咁样包晒越位咁样。咁第三球咧就系伊云斯嘅问题啦。伊云斯咧就首先就走漏咗卡伊尔啦。之后顶咗埋去迪基啊，救翻出嚟，跟就华伦西亚同埋呢度咧玩摔角咧，玩到之后最后呢度澳就加一脚，咁就3-0啦。嗰阵就真系其实两球都系关，唔系三球都关后防事，三个都系中坚， 绝对系，绝对系，冇错， 三个都系中坚出身，三个都好有问题。你再加埋你澳四个都有问题。嗱，史摩尼咁 讲啦，你又唔讲啦。 嗱，史摩尼咧咁。其实我觉得今场就应该出史摩灵多啲。一阵新达兰嗰场我再讲翻史摩灵嘅。咁就因为史摩灵系喺包波即系嗰个技术之中咧，系排喺利奥之后嘅。大家都知利奥帮维迪包唔少波，先可以创造到一个2008年有一个辉煌嘅欧洲最强防守组合啦。 我要喺辉煌前面加翻两个字，系曾经嘅辉煌。 唔系，我话08年的辉煌。 OK， 得，继续。 咁就 咁所以史摩宁我觉得系帕维迪好过伊云斯帕维迪，因为佢哋两个 左中间， 唔系对热刺咧，唔系唔关左唔左中间事，对热刺或者今场嚟睇，两个都系好兴出型，太兴出啦佢哋，即系好易两个一齐飙波啊，冇人识包波嗰啲，即系我唔明点解莫耶斯唔派啊史摩宁上嚟啦，同埋高波，同埋高波喺卡尔嗰度都唔会失咯，我觉得。如果系即系起码至少有两球唔使失先咯，我觉得。 咁我因为我呢个想讲史摩宁，史摩宁同维迪佢系比较类似嘅，都系啲硬朗型啊，转身比较慢啊，速度比较唔系好够快嗰类球员嚟嘅。咁就系因为佢可能惊帕萨特啊，或者或者呢度，即系佢呢度呢球员咧比较灵活啊，佢哋走位，所以就惊 mark 唔住佢哋，所以可能会揾个伊云斯去，因为呢啲成啲比较技术少少嘅，比较油少少嘅，就攞嚟搭住维迪咯。佢想 你睇翻场波，其实中斯系比较堕后少少嘅，佢系比较接近两个中坚嘅中间位置啦。咁如果要打反击，其实讲真的，你派伊文斯同史摩宁一样嘅啫。你睇翻上场都俾人完爆咁滞啦，一个反击好有威胁人哋嘅。咁就你即使中斯落去帮埋手，你都系一样死。咁你点解唔摆史摩宁落去？你可以有至少两球都可以唔使手，我觉得。 O K， 咁啊，同埋我哋可以逐个 point 出嚟讲啦。首先就系莫耶斯嘅决策，其实就系拯救唔到自己嘅。O K， 佢最重大嗰个调整其实就系轮换咗 Darren Fletcher， 咁啊俾菲尔中斯同呢个卡瑞克拍呢个中场啦。O K， 咁啊其实就应该冇乜人知嘅。咁其实就费查咧就系、是、回归咗呢个苏格兰国家队咁啊，去参加咗一啲比赛啦。咁啊，但系亦都系只有莫耶斯先知道佢最近嘅赛程有几咁疲劳。咁啊，所以换费查，我觉得系一个几重要嘅呢场波输波嘅重要嘅其中一个关键咯。大家觉唔觉得？ 其实佢换咗好，其实佢换咗几条友咧，即系嗰几个球员咧，都系唔系即系。个表现出啊！ 佢今场嘅轮换系几差噶，佢今场嘅轮换系。 佢换咗，最大问题杨格， 佢唔系杨格都系一个问题，唔系杨格都比较大啦。但系其实好，佢轮换咗几个都系差。伊云斯啦，中斯啦，杨格啦，依三个都系非常之差。 杨格嗰个先嬲你讲起，真系佢拜斯派古达呢啲咁有进攻性嘅闸位， 佢对伊云奴域。 艾斯帕古达对 右边 嘅啊 ，OK，sorry，OK， 咁但系艾斯帕古达佢呢啲咁有进攻性嘅集位，咁点解佢唔系摆赞奴沙出嚟咧？赞奴沙防呢一类嘅球员最有威胁嘅、艾斯帕古达， 伊云奴 嗰场出艾斯帕古达嘅、 艾斯帕古达左闸啊！ 我讲嘅艾斯帕古达，艾斯帕古达对边个咧？艾斯帕古达 对华西啊！ 啊，系傻，咁但系其实唔系，我想讲嗰样嘢系赞奴沙其实防呢一类球员咧，系有佢自己嘅优势喺度，你哋明唔明？我觉得佢呢场波其实摆赞奴沙落嚟，可能会系更加有呢个威胁性喺度。你睇下半场换咗赞奴沙出嚟之后，系的确带到一啲冲击嘅嘢俾，咦唔系？ 我未记错，调位 ，咁佢。佢系有一种冲击性喺度嘅 ，OK， 咁但系莫耶斯睇唔到呢样嘢咯，呢样都系比较严重嘅问题咯。 同埋杨格咧，佢真系表现非常之差，第一球一分即系开咗赛唔够。 得啦，唔使讲噶啦，杨格同比比嗰啲差唔多，可以忽略噶。 射咗球，哇！你射龙门侧边，即系落地，除非你搏啊，狮子无啦老猫烧酥啫，但系好难嘅呢啲嘢。咁佢开角球。开十球都俾人顶到嘅，即系好低嗰啲波咧，前近处落嗰啲又冇人冲顶，咁就 落点唔靓呢波， 完全咩？赞奴沙有一球开到咧，即刻有起码会造成一啲混乱先啦。佢就完全系零威胁啊！见到佢开个球，即刻可以预计到车路士喺打反击咁滞嘅，我睇到可以。 咁同埋系。你讲， 其实今场曼联咧，我觉得其实佢哋踢得唔错嘅，但系就硬系争临门咗脚咯。韦碧克啊，有一球漏咗俾佢，而又俾乱咁。 唔系啊，嗰球叻仔噶啦，督到中路。 嗰球系咪人哋踢到佢咧？请问喺后边？ 系啊，嗰球泰利，其实嗰球我都系十二码嚟噶。泰利系直头得咗落去噶，嗰球系十二码嚟。 唔系， 嗰 艾斯派古纳嚟嘅，艾斯派。 艾斯派古纳。泰利嚟，得佢唔系有韦碧克督中龙门嗰下，俾斯杰杰嗰球喎。 系啊， 佢准备督嗰下俾人后边踢。我初时 系咯， 我 觉得嗰球系十二码嚟噶。 我初时以为后面嗰人踢我波度噶，我唔知原来韦碧克踢噶，因为佢一铲就成个人俾人铲到地下啦。 因为我同你一样，我都防线唔到韦碧克会有啲咁高质素嘅射门。正常都应该系上九楼噶嘛 ，OK。咁啊，同埋 如果呢场波有朗尼同埋佩斯喺度咧，讲真今场 有得打嘅，系有得打， 有得打，真系有得打。你 你都识讲啦，如果啦。 你派呢班人即系冇人佩斯同朗尼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车路士，我哋可以揿住车路士嚟揼，即系可以揿到十几分钟嚟揼啦。 嗱，头嗰其实头嗰十几分钟咧，曼联系揿得几好噶啦。嗰十分钟其实车路士控球率得 22% 嘅啫，咁同埋净系得22脚嘅传送，曼联就几乎系高达70嘅。OK， 同埋最重要嗰样嘢系呢度开波头15分钟咧。淨係掂過兩次波嘅啫，係啊。咁但係摩連奴後邊，我唔知摩連奴係打定啲啊，定係點啦？但係後邊車路士開始加速啦，開始去提高佢哋嘅機動性啦。咁啊，亦都係令到呢度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甚至乎以後嘅入球出現咯，係咯。咁啊，呢個都冇得講嘅。其實就因為呢隊曼聯好明顯係underdog 嚟嘅，呢隊曼聯好明顯 underdog 嚟嘅，係比車路士低一班甚至乎兩班入波嘅。 讲起呢度，我就有少少谂法，我就觉得莫耶斯系咪睇到车路士班前锋唔识入波，系咪 轻视咗啲前锋系嘛？ 系轻视晒啲前锋，依家就整呢度帽子戏法添啊！搞到我自己觉得会系咁咯，即系佢系专注咗去防守奥斯卡、夏萨特啊、韦利安啊呢啲中场球员身上。你见到嗰班中场球员，其实佢哋即系好少可以突破到曼联嘅防线，可以 cut 入去射门，净系呢度去 cut 入去射门咯。我就见到，其实系咪即系莫耶斯就系奇差一只，就系谂少咗呢样嘢。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摆个艾树利杨格出嚟都唔摆香川真司出嚟啦。咁啊，又系一个 唔摆香川真司就 谂唔透。 唔系谂得透呢样嘢就嗱，你谂下，大卫雷斯、拉美尼斯两个强即系呢个比较硬净嘅防中啦，同埋赞奴沙比乡村更加熟悉英超嗰啲点讲好咧？嗰啲球证条例，即系会搏到罚球嗰啲嘢。 唔系你话马咪一阵，你话马后炮都好啦。杨格最终佢踢完呢场波搞出嚟嘅纪录就系、是、一脚射门，四脚传中，再加一张黄牌做 bonus。呢、这个就系佢成场嘅表现啦。 补充一点，佢嗰脚射门系头十分钟， 头啦第二分钟开波第二分钟射嘅， 系已经射咗噶啦，即系佢打后嗰八十几分钟，其实佢可以走人噶啦。OK， 系啊，佢系基本上冇生存过呢个球场上面。 唔系你讲唔系讲香川真司咩？ 唔系啊，我讲紧你啱啱你讲紧香川真司比杨格唔系杨格比香川真司好。 赞奴沙我讲紧， 咁咪讲杨格咩？ 赞，我两个头三。 我继续 揸嚟揸嚟同香川真司入 ，OK OK， 即系我讲紧点解摆杨格落嚟都唔摆香川真司落嚟啊？冚家铲， 点解唔摆落嚟？你自己谂到啦，嗰、那个体身形嘅体格，你一睇就知咩事啦。 所以我咪话我宁愿马后炮。我而家提出个问题就系话，点解杨格交啲咁嘅垃圾数据出嚟，你都唔 不过你又预计唔到，如果香川真司出咗嘅话，系咪零表现咧？你又预计唔到 嘅 一样嘢。 唔系嘅，起码都会有啲幼细少少嘅波出嚟咯。你望下杨格成场波喺佢嗰条边线做咗啲咩先？ 我系会预见到香川真司系俾人撞死，俾大卫尼斯撞死。你连华伦西亚佢都可以撞开嘅话，你可想而知香川真司会俾人撞到去边个地步 ？OK， 又俾你讲得通。好，咁啊。最惨其实成场波最惨嗰个叫做迪基亚，因为我自己系觉得基本上，你望迪基亚嗰个样咧，你系心酸嘅。失完第二球波之后，你望到迪基亚个样系心酸，好无奈。我喺个心底里边提到一个问题就系、是，我系咪入错队呢球队？真系成场波迪基亚系要做嘅嘢，佢做足晒噶啦。咁无可奈何就系嗰条防线。 唔足以支撑住佢嘅表现咯，系咯，咁啊，亦都系宣布曼联就系已经攞咗今届第七场嘅败仗啦，咁啊，亦都系平咗平咗以往英超平均最高嘅败仗纪录啦，咁啊，我相信打后嗰17场英超佢系冇可能全胜嘅 ，OK， 咁应该就会破埋就系英超成立以嚟曼联输过最高败仗嘅纪录噶啦，咁啊，应该系会去到双位数嘅，我自己觉得有机会系。大家 O 唔 OK 啊？接唔接受到啊？九个赛季只啱，九个赛季只啱 ，sorry。 咁如果今个接受到嘅，话晒都系个过渡期嘅，其实今个 系咯。咁啊，呢场波就入多咯，有冇嘢补充？ 想我想留喺讲一讲啦，领队嗰个功力方面啦。其实你睇翻成场波，车路士队波，我琴日留意过，唔系佢嗰场留意过嘅，即系车路士队波咧。你话佢系咪踢？即系 David 赛前都讲话会揿住曼联嚟砌啊，由左边猜到右猜，就边猜到，跟住系咁射。又其实唔系，佢只波唔系话太过强势嘅，俾个压力太大，佢唔系嘅，佢唔系曼城嗰只咯，巴塞曼城嗰只。 呢个我只可以神化摩连奴嘅啫，摩连奴选择唔揿住嚟砌，只可以咁答你。呢队车路士绝对有能力揿住曼联嚟砌。摩连奴选择咗唔揿，咁冇 佢 睇，系啊， 因为摩连奴系打开防反呢个类型，佢踢皇马， 系摩连奴唔系踢华丽足球 啲， 冇错， 都系踢防反嘅，佢冇第二种战术，因为 但系佢人生净系得防反嘅啫，佢人生净系充斥住防反两个字， 但 系 佢又成功喎、 啊，已经一 防反都三球啊，防反都三球啊，你谂下，如果摩连奴选择揿住嚟砌，你会入几多球啊？唔敢想象， 佢反而揿住嚟砌差， 佢未必熟喎、啊。系，因为佢差噶，用唔到防反到你揿住嚟就俾人防反噶咯，分分钟。 唔系你睇下佢上届欧冠四强，佢对住多蒙特，佢喺自己主场佢做临尾嗰十几分钟，其实 你临尾嗰十分钟有冇提咧？我系话全场，唉，咁你临尾十分钟如果要揿掣，梗系揿住嚟揼佢啦，唔得仲踢。 唔系啊，即系我I mean 佢如果选择揿住嚟揼，佢系识做嘅，佢知点样揿住嚟揼嘅，咁唔系话 你睇翻车路士季初啊，佢都系踢翻宾尼迪，即系宾尼迪斯上季嗰种踢法都系揿住嚟砌，但系成绩就唔系太好。 咁咪入球员问题啫， 佢一踢翻防反即刻好好多，真系。 O、okay. K， 你睇下成队车路士嗰个数据先，即系佢控球率啦、射波啊，好过曼联可能系少少咯。咁但系咧，你睇翻成场波咧，车路士最厉害嘅地方就系佢嗰个效率，同埋佢啲细节做得好好。即系手角球收完个球之后即刻反击啦，处理即系点样处理一啲，点样处理埋门啊，点样去搵到机会射波啊呢啲咧，佢做得比曼联好。佢嘅攻势系好锐利嘅。呢样嘢就系我见到嘅。同曼联最大嘅分别咯，讲话你话讲嗰啲个人技术，我觉得佢唔及得上曼城添，反而吓曼城可能好过佢啲控波啊嗰啲，比车路士更加好。但系车路士最强，即系车路士同曼联最大的地方，我谂就系一啲好细微嘅嘢，即系呢啲好细节嘅位置就决定咗我哋今场嘅胜负咯。 把握力咯，我觉得就 把握力其中一样咯。 同埋仲有个，同埋仲有坐喺后备席嗰条友就成场都系死老豆咁管。个直场又系一个永远都解决唔到嘅问题，就系佢嗰个影响力系咪真系咁样废？你完全成队波士气得咁样喺度。当然， 呢样嘢就真系要佢自己， 佢自己问题搞唔掂，佢系败笔嚟。 佢真系要，即系佢要自己谂反省下自己咯，都要。 系 可能佢谂紧系咪买马达咧？ 屌你老尾讲呢啲。好咁啊，呢场波咁多啦，咁啊，然之后去到周中嘅联赛杯啊嘛，四强啊嘛，赢波嘅四强，咁啊赢波嘅，咁啊主场2-1击败新特兰嘅，咁啊我唔捻知点解嗰啲十二码可以射得到咁捻嘅，我唔知佢哋咪半年冇射嗰十二码。 唔好理十二码住，我讲翻成场波啦。你除咗入波，我记得好似系头十几分钟定唔知入波系40几分钟，即系上半场其实入波之前都唔系踢得几好噶啦，都系俾人揿住嚟搭嘅。下半场一出翻嚟，又系俾人揿住嚟搭到完场，俾佢嗌到完场啊！竟然真系呢样嘢几神奇吓，嗌到完场啦。到上半场加时上半场，下半场又俾人搭，哇！睇到一个即系你有冇可能系一对新特兰榜尾？依家唔系榜尾，依家系下游 接近降班区域嗰啲球队啦，可以喺奥切福揿住曼联嚟揼，揼足成百几分钟，你诶、你作为球迷，你我会觉得好心酸啊，即系 习惯就好， 即系唔系我系好难接受一样嘢，系一队弱队系揿住曼联揼， 都系叫新德兰， 曼联系要即系叫做普通要到反击攞翻个波先可以做翻啲进攻。可以，但系你一进攻完一甩咗咧，又俾人甩过，好易甩咗啲波，唔知点解。 呢场波我冇睇啊， 正我睇 呢场波 都 我都睇精华啫。呢场波 唔系呢场波好好睇，梗系好好睇啦！睇到我平安操都烂埋咁滞， 唔使烂嘅，最后都输波啫。 我又想问和卡维卡同埋费查一齐出，点解会俾人即系佢哋照计应该控制到个中场啊？点解佢会俾人揿住？特别有冇分析下个原因？我想知道。 依场 解释， 唔系，我觉得就佢哋系曼联球员攞翻控球权之后，好快就甩咯，即系喺未过半场就好快就甩翻咯，即系后边乱咁斩啲波上去，我就见到呢样嘢。而新达兰咧就喺后场插入去，即系我觉得系黄色衫系变咗曼联，红色衫变咗新达兰咯。 OK， 咁后面十二码精唔精彩？后面十二码精唔精彩？ 哇，十二码精彩到～我第一球射入完，其实我见到米菲卡射，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因为宗师我一睇就知衰噶啦，宗师就即系呢啲后卫脚就点解会俾呢啲后卫射先咧？我就真系唔知你谂乜啦，莫耶斯。咁拉菲尔我就估唔到佢射得咁差，赞奴沙都系。 赞奴沙佢射成点啊？赞奴沙想知个反应。 拖埋去好易接实添啊。 OK。 其实 最后嗰个 等先。等我记翻先，十二码系五个，除咗韦碧克之外，五个都好似射龙门嘅右手边，龙门嘅右手边，你要挥查入嗰球都系射龙门右手边，咁即系其实佢哋可唔可以谂下，其实揾啲角度啊，高少少嘅波嚟射？ 唔系，我可以咁样解答你啦，系莫耶斯从来冇考虑过要射十二码呢个问题咯，肯定啊，呢、這个肯定系嘅，佢我相信佢系会喺百二分钟内解决对手，佢深信自己队波可以咁，但系结果就唔系咁样。 另外一样嘢啦，我哋队中就全部攰次手，一系就喺后备席，一系就喺伤兵名单。 唔好讲废话啦，一条扑街废嘅。 即系杰斯又唔系，即系杰斯都可以做下攰次手射啊，啲十二码佢，我记得有个数据系佢全入晒嘅，杰斯啲十二 码好似。唔，费格逊话印象中佢冇射失过，但系佢好似射失过，但系好少，真系呢、這个数据 十几岁咯，十几岁好似 佢好少射失咯。 O K， 乡村都十二码，唔系乡村， 因为是乡村都佢都射失都 O K， 佢够冷静啊，佢个人 系咯。 乡村啲波多数都系烫埋去嘅，乡村啲波你唔会见到乡村劲射嘅，乡村啲波应该系烫埋去。 但系佢啲角度靓啊嘛， 系啊系啊， 好沉得劲嘅。 但系一个刽子手都冇嘅情况下，你净系得个废柴经验老道，佢可以好冷静咁样处理一球十二码。但 系 其他嗰啲， 第几个射啊？想问我 第一个， 第一个 就射失咗， 全部 正常啊。 五个射十二码之中，我留意到一样嘢啦，四个入面咧都系唔超过24、25岁嘅，全部都系好年轻嘅球员嚟射。其实系咪有啲即系佢莫耶斯谂十二码呢样嘢，其实系咪谂错咗咧？ 爱华顿应该好多年冇射十二码啦。爱华顿好多年冇射咗十二码。 唔系爱华顿就一定拜恩斯。 唔系啊，我讲紧艾边爱华顿好多年冇试过射十二码。 冇会射十二码。 唔系爱华游戏。如果爱华顿射就大把人射啦，讲真。 唉，算啦，莫耶斯系要攞多啲经验噶啦，唔好怪佢啦。咁啊， 其实 我解释翻点解我唔睇呢场波，其实我唔睇呢场波，其实我觉得我谂翻都几搞笑嘅，因为我嗰晚我点几先瞓嘅，我两点几砸醒咗，我仲心思思睇唔睇埋场波咧。咁但系其实嗰阵时我内心同自己讲咗一句。赢硬啦，唔使睇晒时间。 吓， 你个街点知？唔系呢个就系 赢噶，赢噶， 系赢赢硬嘅添。但系十二码输啫，咁冇计啊！我相信我自己嘅直觉冇错嘅。 呢场波另外一个问题，迪基啊， 做足功课咯，其实 即系 唔可以，唔系，其实唔可以，依场系要闹嘅，但系其实好多谢迪基亚啦。其实佢两季先至有一个咁嘅失误，就即系其实几好嘅。如果对呢个表现嚟讲，就连纽亚都有啲失误嘅时候啦，咁何况迪基亚咧？ 咁迪基亚会应该迪基亚打正选噶啦。 迪基亚嗰球就、其实佢。其实可能佢，我唔知佢系咪想接实球波，佢系挡一挡之后好似弹琵琶，佢冇记错应该系。 佢动作系想点咧？佢系想 佢 又唔系打走又。 佢想接啊！佢想接，可能系佢想，可能个波嚟之前佢又可能改变咗少少主意，令到呢个失误出现。我觉得可能佢又想挡， 即系我见到佢伸直咗只手，唔似系想揿住个波动作，但系又唔系想打走佢，所以 想搏。佢应该原先咧就以为球波冇乜力，虽然系塌咗，但其实佢几有力嘅呢球嘅话，佢应该系一开始就见到球波好似冇乜力啦，就摊开只手谂住抱落自己嘅身度接实晒嘅，但系嚟到可能就见到个劲度原来唔系预计之中，就又想挡翻出嚟嗰只咁样，令到嗰个动作有少少怪鸡啊，点样得咋？ O K， 咁啊，亦都系间接 经验嚟嘅啫，经验 间接宣布啦，今届曼联嘅三冠王梦碎啦。O K， 咁啊，仲有联赛冠军同欧冠杯可以竞争啦。 两冠王啊， 系啊，三冠王啊，继续08年嘅光辉啦。O K， 咁啊，嚟紧就两场波咁啊，首先就系嚟紧礼拜二嘅凌晨，礼拜三凌晨，礼拜二嘅深夜啦。咁啊，3:09主场对呢个卡迪夫城嘅。O K， 对唔住。 点啊？ 对唔住，我嗰场波我啱啱讲好咗话讲史摩灵，就 讲埋先啦咁你。 我讲翻史摩灵，史摩灵喺呢场表现系非常之好，我觉得佢系无论地波啦、高波啦，总之斩入禁区嗰啲波或者传入禁区嗰啲波咧，佢都系一一清走晒，而系亦系呢一点啦，令到迪基亚嘅威胁咧，其实系相对上系好少，好新特兰。好少机会系可以喺近门去做一啲射门嘅，好大原因咧系因为史摩灵系包晒啲波，就连我睇嗰个评述都话，史摩灵今场嘅表现系世界级嘅， 世界级咁样严重。 我听嗰个评述啊， 系一场一场嘅佢表现， 唔系几好啊，嗰场表现真 系 好好。 唔系史摩灵同伊云斯嗰啲系一担担噶，系得闲啊，好一两场得闲啊，衰一两场嘅，我哋要习惯嘅呢啲嘢。咁啊， 都系嘅， 系啊，讲完未啊？你哋呢场波 讲完啦， 好多嘢讲啊！你哋呢场波，咁啊，嚟紧就苏斯克查回归奥脱福啦。咁啊，礼拜三嘅凌晨3:09，咩声啊？咩声？做乜句嘢？咁啊，苏斯克查回归再协带住呢个 Daly 同 Rufus Saha。咁就作下奥脱福，我相信曼联喺 David Moyes 嘅领导之下都仍然系有啲阴影嘅，我相信。咁啊，因为事关就上两个月作下卡迪夫城嘅时候就系输波啦，咁啊，咁啊和波，咁啊2-2俾人逼和咗。咁翻到嚟，其实呢个礼拜嘅英超，云佩斯同费兰系可以复出嘅，咁但系卡贝克缺阵啦，咁相信费兰 往嚟都出得。 朗雷都出得啦，系啦，咁冇错。咁啊，再加埋就系新加盟嘅马达，应该摆到落去嘅。OK， 咁其实前面攻击线就 full team 嘅，咁啊后边经历完呢两场嘅落败，我相信都个人系怯嘅。OK， 咁但系莫雷斯会点样布置佢条后防线？中场 后防线就估到噶啦，我觉得。 点解啊？ 一定多数唔系， 冇因为 唔系多数，一定系史摩灵搭伊云斯咁滞。 一平时摩灵搭伊云斯咁捻恐怖， 一定 你攞咗红牌冇得拣啊！其实 系咯，两个齐爆咧咁。如果两个齐爆咧， 一齐齐爆， 即系齐齐閪啊！ 你冇得拣噶咯，你 宗师咯，或者 我摆个 Dan Fletcher 落去得唔得啊？ 黐 ！OK， 咁系IFG 讲得啱啊，真系冇得拣嘅。同埋我几期待一样嘢，会唔会系费兰尼拍 Darren Fletcher 打呢条中场中咧？ 系 啊，呢两个防守中场， 费兰尼我谂应该会先列后备多数啊， 同马达一样列后备， 即系两个新兵，两、 啊、 个。 马达应该唔会即刻正选嘅，又未至于。 唔会正选，两个身边应该后备。 又未至于危，又未至于危急到话要即刻摆佢落去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应该就中斯帕费查啦。咁啊，前面应该摆个442嘅，都系会摆个442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马达摆咗落嚟之后，可能佢个阵型就会开始有啲变化啦。可能真系会变个4231，或者 keep 住442咁，但系换只翼出嚟咯。嗰、那个翼可能就应该系赞奴沙嘅，唔好估错的话系啦。 呢场波曼联仲有一个优势喺度啦，除咗喺攻线上敷添之外， 系咪主场对卡利夫城几多18年不败啊？ 嘿，咪错住啦， 冇 错，就系、是、卡利夫城啦，佢因为喺联赛杯进咗级啦，佢今日定唔知听日就要踢一场足总杯嘅，我记得好似第四圈好似嘅赛事嚟嘅，就面对住虽然系英甲英乙嘅球队，但相信佢都唔会轮换到几多噶啦。相信卡迪夫城呢支球队嘅话，所以对曼联系一个好消息啦，就一个休息嘅情况，休息嘅情况就曼联有一个礼拜，而卡迪夫城可能只系得两三日。 Okay. 咁啊，呢场波其实我冇乜嘢想讲，因为我觉得。真心啊！呢场波赢唔到嘅话咧，我切埋自己嘅链头落嚟。 冇咁啦， 录音 录紧嘅，录紧嘅。真心呢场波赢唔到，我连自己链头都切埋落嚟。O K， 系冇可能，我真系 冇追冇链仲系人嚟嘅你。 喂，我咁啊！呢场我宁愿输喎。 我真系唔相信。等阵，我真系唔相信你作下你作下卡利夫城你。被人逼喎，嗰场波其实曼联有能力赢啦 ，OK。翻到嚟奥脱福，你有乜嘢可能输先？冇可能啦，你完全揾唔到理由啦，又敷添啦 ，OK。如果 David Moyes 呢场输嘅话，我真系屌你老咩，你执包袱走啦，冚家铲，系嘛？呢场波你大家试谂下，俾个理由我呢场波点解会输？ 呢场波系非常有信心赢嘅， 系咯， 系今季之中嘅最有信心，我唔知嘅。 689啊！ 呢场波打对翻苏斯一查，其实赢面系高好多嘅，但系以而家曼联咁唔稳定嘅情况，伤兵复出又唔知道有冇太，我真系唔知赢唔赢到咯。但系再旺旺赢咯，至少。 其实成队波而家个队内气氛系几好嘅，因为莫耶斯系证明到自己，佢真系做紧到个big deal出嚟啦。OK， 我相信更衣室个气氛而家系目前系几好，几 OK 嘅，系咯，所以稳唔稳到又输。 Come on。同埋另外一样，同埋朗尼啦、文佩斯啦，见到佢哋两个，一个咧就见到马特加文即刻翻嚟续约，一个咧就即刻复出，咁就证明咗 莫耶斯个逼雕系有几捻重要咯， 系好重要，可能系 同埋佢成功引开人嘅注意力啊， 可能系今佢执教生涯最重要的一单票，可能是唔知啊， 有冇咁样吹啊？可能佢迟啲听日又宣布签多个 Luke Shaw 翻嚟咧，签埋真系正啊！OK， 好咁啊，仲有原本仲有场史笃城嘅，不过史笃城太耐啦，真系唔识讲啦。OK， 不如我哋嚟个半季啦，咁啊嚟个小总结啦，好唔好？逐个球员点评啊，大家 O 唔 OK 啊？ 哇！好难讲 喎，李生先啊，李生先啊，呢、這个所谓嘅点评咧，我哋系完全冇做过功课，纯粹鸠噏嘅啫。OK， 嗱，莫耶斯带住呢个卫冕英超冠军嘅曼联喺第一个赛季咁啊，积分榜而家排第七，咁就距离阿记就14分啦，咁啊距离前四就其实得翻6分嘅啫，咁啊。饱受批评嘅老木，我相信嚟紧下半季可能真系会带住曼联发威嘅。OK， 咁但系嚟睇下上半季我哋有啲咩嘢问题出到嚟先啦。咁啊，戴维迪基亚啦，10分嘅话，大家会俾几多分咧？我会俾9分。 我都系9分。 我10分。进 步咗好多。 10分？点解10分？ 讲真，如果唔系迪基亚，曼联今季下半版噶啦。 OK， 先话咧 9分咯，但系嗰一分就系觉得佢可以更加统，即系统治到个后防，即系叫啲后防，即系叫啲后防应该点做啊？即系带领翻个后防个能力，我觉得可以仲可以提升。 我同 CY 睇法一样，嗰9分其中一分就系因为佢未能够有呢个能力去统治佢嗰条后防线，即系佢做唔到一种霸气出嚟，但系 系啊。 应该好快做到嘅。系咁啊，因为前面企住李浩同韦迪喺度，你唔够佢调，应该就咁啊。拉菲尔咁啊，十分满分嘅话，我自己就仅仅俾三分佢。 拉菲尔啊，我俾五分。 小伟咧， 我都系五分，佢 OK 嘅都。 嗱，我讲下点解俾咁低分啦。首先一嚟就系季初嘅时候不断伤啦，咁咪缺席咗好多赛事啦。咁同埋佢喺防守嘅时候咧，系经常系不断咁去盲，即系唔会理佢个铲断系咪合唔合理嘅，即系佢系勾铲嘅啫。OK， 咁啊，亦都系令成日失波啦，即系失咗个控球权啦。OK， 咁最印象、最记忆犹新嗰球就系三分对住车路士啦，屌双脚铲落去收山咁样，都系攞个黄牌就好彩。那个球波真系收山脚，我唔知佢铲边个，好似嗰条友杀咗个老豆老母咁，真系成个人两只脚飞落去啊！嗰啲咁嘅足球真系唔要得噶，所以。三分其实合理啊，我自己觉得两位五分我唔知点睇啊。 我五分，我五我俾嗰五分咧就赞下佢系，即系依五分系赞佢系同 埋 七嘅配合系非常之好噶。佢哋两个嘅进攻，只要佢哋两个同时上阵咧，右路咧就非常有攻击性嘅。如果净系得一个就其实好似毒，即系断咗手嘅，唔系断咗脚嘅文佩斯一样咯。 OK， 我认同 FG 啦。咁佢嗰个叠瓦式咧走入嚟咧个时机咧系比其他嘅右打系好嘅。咁之所以五分咧就系、是、可能就系佢伤患太多啦，同埋啲无手无脚嗰啲，我觉得佢系即系呢啲系经验不足，可能即系要慢慢改。我觉得 咩无手无脚系好嘅，无手无脚系好嘅，但系佢嗰啲有时啲核动作系真系要注意一下咯。有啲换动作真系好核突，真系好核突。无手无脚对于一个后防球员系应该嘅，但大卫雷斯都唔止啊，无手无脚噶啦，其实就系咯。咁啊，左闸艾夫啦，咁啊十分嘅话，我五分啦，俾下面啊，三哥啦，五分。 我啊两分 都。 哇！我屌你两分你都俾得出噶，冚家铲。师妹咧， 我觉得我都系四分到四五分啦。 两分，我想知两分点解先。 系咯，两分。 哇！两，你睇下佢全半季嘅表现，即系有几多场可以系防守稳阵啲？嗱，我同你数几多场啦，即系最印象深刻。熱刺、羅力士、修咸頓、車路士、曼城、阿仙奴都有啊！我記得到最尾近平安鐘嗰陣時候，之後對咩啊？對利物浦啊，哇！係我都唔知數幾多場啊！可以講爭啲數曬19隊出嚟咁啫。佢係完全俾人完爆嗰只嘅，係完全係一啲位置感啊、防守意識都冇嘅。佢嗰兩分我都係俾阿面去做一個副隊長啊，或者佢同阿扎奴沙做翻啲配合嗰陣，我先可以俾阿面做俾佢啲兩分嘅啫。 小威， 我真係零分俾佢。 小威啊， 我覺得我俾五分就係我都體諒佢嘅。你諗下曼聯今年嘅左路咧，其實左路啊左前場咧係冇一個正選㗎，即係楊格啊。扎奴沙啊，嗰啲或者鄉村真絲，其實都唔係一個純正嘅左翼啊。左到傳中啲波咧，由多數都係要由佢去包辦咯。咁佢走上走落啊，同埋佢走上走落啊，佢啲技巧啊，即係佢嘅技術啊技巧，我覺得都算係咁啦。防守嗰度佢做得比畢特拿都好嘅，咁我就所以合格咯，五分咯，合格咯。 絕對同意 C Y 所講嘅，佢係真係一個人打曬成條左邊嘅，同埋大家要記住啦，同埋重點提一提FG， 佢今年33，佢今年33歲，所以你唔可以話佢表現唔好，你只可以話佢喺幾次關鍵嘅時刻犯錯嘅啫。OK， 嗰五分係嗰五分係要俾佢嘅，大佬，你冇人俾兩分嘅，大佬一個人打曬成條邊路啊！ 呢係致命， 屌你老味！咁啊， 我寧願你係垃圾時間失咗啲波， 我屌你老味！ 我 都系关键时刻咯，你吹佢唔涨，我话噶嘛。下一个飞尔中先，咁啊十分，我个人系俾八分佢嘅。 我话六分啦， 我六分到啦。 我咁即係我突出啲啦，咁我點解俾八分佢呢？佢絕對係莫耶斯加盟曼聯之後表現最優秀嘅球員之一，佢中堅又好，閘位都好，中場都好，佢都係做到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出嚟嘅。但係佢嘅嗰兩分去咗邊呢？佢嗰啲唔撚帶腦翻工呢，佢唔帶腦翻工其實係對於佢嚟講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對於球迷嚟講，佢長期唔帶腦翻工，結果令到自己受傷咧，係好擔憂嘅。所以嗰兩分就係咁樣唔見咗嘅。嗰兩個六分。 我嗰六分啊，就係、是、我自己覺得佢阿仙奴嗰場啦、或者其他場賽事啦，佢打防中啊，或者中堅都係表現得唔錯嘅。除咗近排嗰場車路士之外，有啲污點之外啦，咁其實佢咁嗰四分係點樣扣嘅呢？就因為佢成日喺訓練場就整傷我哋啲主力啦，朗尼啊，邊個啊？等等嗰啲球员啦、啊，嗰啲，然后又喺球场上鲁莽地乱咁冲咗上去，又唔鬼落翻嚟啊！嗰啲嘢，成好似踢到成个前锋咁样咧，就成日即系乱咁铲咗啲波。佢同拉菲一样都系好鲁莽啊！我觉得，令有时仲会令到自己受伤埋添，所以嗰四分系咁扣翻嚟。 O K， 咁啊，四位 就。我六分就好簡單啲，就係、是、佢打防空嗰個防守係好勤力啦，對對手係好大威脅嘅，即、就、係、是、搶波方面。咁另外啦，就係點解扣個分呢？就相反啦，呢樣一定㗎啦。第二樣就係佢打中場呢，佢一定要傍住一個傳波好叻嘅球員啦。如果唔係，佢自己呢現身攞波嚟做一個交波嚟做一個中場嘅輸送呢，就真係唔系曼联中场嘅水准咯，我觉得，所以六分系咯，我就俾六分咯。 O K， 咁啊，下一个传奇人物李奥费殿南，十分系嗱，讲明先啊，呢十分里边咧，我俾六分佢嘅，咁有四分咧系俾佢过往为曼联付出过嘅嘢嘅啫，咁另外嗰两分就系金贵嘅。O K， 两位 咧， 两分。 如果以今季嚟讲呢，我俾零分添。但如果以 做你攞咩 你 两分啦得唔得，佢都包个位嘅。 如果以计埋晒嗰啲乜鬼，即係嗰啲荣誉啊，对曼联嘅贡献啊嗰啲呢，我就俾五分。 咦唔係喎，等阵我哋而家係做半季总结喎、啊。sorry， 我应该更正，我俾一分而已。sorry， 我俾捞乱。我俾一分。 好可怜。 我想知点解零分。 嗱，跑得慢，包位冇晒， 有包过咩？冇晒有包过啦， 接近零啦，已经完全唔系嗰种水准。 都有一两次嘅，都有一两次。 一两次冇理由一两次又俾一分啊！咁个个十分啦、啊， 真系你个唔家产真系。 唔知 冇成。 防守硬度顶波又冇，仲有咩啊？进攻上又冇威胁，顶唔到头槌，唉，都好多好多好多缺点啊！最突出系越死个缺点，就可以令到我俾零分嘅。佢完全有冇贡献咁滞 ？O K， 咁啊，好景不常啦，咁啊，背伤就一直系缠绕住佢嘅。O K， 虽然嚟紧卡利夫城我有可能顶替到喺维迪嗰张红牌嘅赛事啦，咁但系而家莫耶斯嘅心目中咧，其实李奥已经系沦为呢个第四甚至乎第五中坚嘅选择嚟噶啦。我谂李奥真系要开始考虑下佢嘅球员前途啦，咁或者系可能转型做呢个明星都 OK 嘅，系咯？思维咧， 我就觉得点解得两分呢？因为我好少见佢，都话正选啦，后备名单都好少见到佢嘅名字，咁。 Okay. 佢就出现，即係佢踢波啦，即係佢踢个比赛啦，赢呢通常都系靠前场嘅队友好辛苦咁帮佢追返啦，输就一定系佢失误嘅，通常都系咁㗎啦。所以呢所以呢我就比较低分佢囉，但系只嗰两分咁点样得嚟呢，咁唔好话纯粹同情分嘅，就系佢嗰个脚法呢都系唔错嘅，喺咁多个后卫嚟讲呢，佢控住个波啊，即系佢会带一带再交俾队友，呢啲咁嘅脚下功夫呢，佢喺曼联咁多个中坚嚟讲咧，算系几好嘅一个，所以我俾两分咯。 OK， 咁啊，下一个 Johnny Evans， 咁啊，六分啦、 啊。五分咯、 啊。我都系五分。 屌你老味，你班仆街！我点解俾六分咧？佢真系而家莫耶斯嗰个 squad 里边最强嘅中坚嚟噶啦，最劲噶啦。咁但系佢啲高波嘅判断同埋佢嗰个企位系真系麻麻嘅啫。佢需要嘅系时间，真系需要时间。佢之前做过错嘅嘢，佢系有改善嘅，佢真系做翻好嘅。咁仍然系争呢两个问题啦。咁我相信佢都有能力系改善翻嘅。不过26岁啊，咁系咯系咯，半季啦，半季应该得嘅。我谂嗰五分点解啊？ 我嗰五分啊，我嗰五分就因为佢季初表现系 O K 嘅，算系平稳咯都叫。但一到过咗季初，即系大约几轮之后啦，佢就嘅状态啊，无论表现状态就一路直插落谷底，就包波啊、顶头锤嗰啲又差，好差啊！真系，佢连史摩灵都比唔上啊！嗰啲波，即系包，即系唔可以话包波，拦截上啊。顶头锤上都唔系几好，我觉得真系好差。 O K， 阿 C Y 讲咗啦嘛？ 哦，冇，其实都讲，其实都系差唔多，只不过我觉得佢嘅表现咧系稳定过史摩灵嘅。史摩灵有时真系爆起上嚟咧，就真系好大镬嘅。佢咧就少啲啦，佢就稳定啲啦，但系就冇未必，我就觉得佢冇咁突，唔够突出咯。即系佢系唔系一个好稳，即系好令人放心嘅中坚，好稳阵嘅中坚，只有中规中矩咯，只能够讲佢，所以五分咯。 O、okay, K， 好咁啊，队长维迪，咦唔系喎 ，sorry， 讲咗史摩灵先，四分， 四分咁少， 四分， 我啊七分， 我点解四分咧？我点解四分咧？佢我相信莫耶斯仍然系唔知道史摩灵嘅最佳位置喺边嘅，同埋史摩灵嘅表现系仍然好难令我去信服佢系一个有质素嘅球员。四分 ，FG。 我个七分啊，我七分就因为佢季初伤完之后嗰一两场系的确系唔好。 一两场啊 ，OK。 真系一两场我见到。 系，跟住 之后嗰几场比赛啦，慢慢回升翻状态之后咧，佢讲真，我近佢有正选上阵，我净系计中坚，净系计中坚先啊。就呢几场中间嗰几场比赛呢，其实系真系几好的，我觉得。就佢无论顶头锤啊、巴波啊、拦截上呢都几好的。就返新大人嗰场啦，佢真系如果唔系佢呢，即系一早输咗啦。除咗迪基亚嘅神。 我系咁，我唔知咪 FG 咁鍾意 J 啊史摩灵，我真系。CY 呢 史摩灵啊，咁好似头先你所讲啦，就即系 David 所讲啦，就佢表现系成日都唔稳定嘅。但系咧今季我就见到佢有几场啦，打得好嘅比赛咧，真系打得非常之好嘅，我觉得佢。例如佢好主动咁样去顶头锤啦，睇到佢一个中坚应有嘅霸气。加上佢不嬲打闸都麻麻地嘅啦，今季见到佢有几场打闸咧，系嗰啲电压式咧都做得唔错，即系冚上嚟啊，攞波啊，交翻俾华 达呢 位， 真系速度快， 打得好咗啲，所以我系好憧憬佢将来咧，佢有一个更加好嘅前途嘅。如果佢稳定少少嘅话，所以我俾六分咯。 OK， 咁啊，然之后队长维迪，咁啊，我个人只系俾五分佢嘅啫。 六分， 四分， 四分，点解嘅？ 四分就系因为我觉得。系佢做唔到一个，即系佢已经做唔到一个即系满足唔到人哋期望。我期望，我期望一个队长系啊统领一条后防线啦，即系勇敢出嚟去到去攞波啊，系好系喝骂啲犯错嘅队友啊。即系我系 expect 一个队长系做到呢啲嘢，但系今季佢好明显出场时间又唔够多。第二就系表现甩流多咗，冇以前稳定。 系 FG 咧， 所以。 佢系如果佢喺阵即系喺正选阵容或者入到嚟啦，佢打一个中锋位置咧，系统领到后防嘅，即系令到后防系稳定咗嘅。但系佢系有一样嘢，即系真系老啦，我觉得佢即系速度慢啊，以前嗰啲头锤，即系嗰啲飞将军嗰啲头锤冇晒噶啦。咁呢样嘢咧，就我都可以体谅嘅。如果以佢断完脚之后，仲要依家卅零岁嘅话，咁嘅表现已经 算是 OK 嘅啦。 咁啊，我只系简单一句啦，各位球迷可以谂下啦。作为一条防线，一对豪门嘅领军人物，今届呢队波已经失咗27球啦。OK， 咁啊，佢已经唔系以前嘅自己啦。咁啊，大家自己翻去谂下呢句嘢啦。咁啊，发比奥其实就我觉得系咪唔使比分咧？其实 不予置评， 系咪唔应该比分咧？我觉得系 三个字不予置评。 我觉得系，我都觉得系三个字不予置评。咁啊，忽略佢啦，直接走咁啊，同埋应该都走噶啦，差唔多。咁啊，不得啦，都我都觉得不予置评嘅，其实 好难讲啊，即系 我真系唔系啊！如果要真系要比分嘅，我要俾两三分嘅嘢都。 但 出席率太低，我觉得 太低太低，十场以下真系好难讲。 冇十场咩？不得啦！哎呀啊，五六场 OK， 冇少。 咁啊，讲住后防先啦。我哋嚟紧下个礼拜六原本就暂停一周嘅，咁啊，但系新年就无谓搞到咁扫兴啦。咁啊，下个礼拜六我哋将会送上嘅就系中场线同埋锋线嘅半季点评。OK， 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